爱上我妈妈，农村把根扎，穿着列宁装，麻绳腰里扎，逛过黑土地，爱情开了花。我的妈妈她村里一枝花，爱上我爸爸，急着要出嫁，身披绿军装，脚蹬棉木拉，扭起大秧歌，脸上泪开花。一生一辈子圆满一个家，柴米油盐醋煮鸡鹅狗鸭，爱了一辈子吵了无数架，炕头到炕上春秋与冬夏。小伙岁月催老了，当年一枝花皱纹脸上爬，春种一粒子儿孙都长大，广阔黑土地这里有我家。简单，平凡又伟大，爱着一个人，守着一个家，爱着一个人，守着一个家。 我刀火不掌控，是与非动也不动。 心中被玉环苍天作弄。我笑我慌我疯，烟雨的风起云涌，我醉一边朦胧，恩和怨时幻时空。我心心已藏尘埃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欢迎锁定 FM 九五九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:11。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，是来自周华健的《刀剑如梦》。那我们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那我们这位叫做雷雷的听众啊，他说我要点一首《爱你一万年》，是来自刘德华的。那么接下来要把这首歌送给你，一起来听一听。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限，也没有缺陷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旧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，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。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。永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刚刚听到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，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《小酒窝》，也是我们一位听众吕小布，他说要送给主持人貂蝉的歌曲，可以说是铁粉了，每天都会点一首歌曲来送给我们的主持人貂蝉。嗯，下面这将要听到的这首呢，是来自王杰的《心痛》，也是我们的听众空白点到的一首歌曲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王杰的《心痛》。 谁在独自心痛？那远处的光，似是他的呼唤。昨日是谁留下我这痴痴的心爱？用我最暖的手将你紧抱拥。无论北风怎吹，也吹不开双手，让我风霜的思念永荡在你心中。但那美景不会经常，为何仍然分离？含泪无语问昨天，共生 的这首是来自我们的听众空白点到一首歌曲，王杰的《心痛》。嗯，那么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原来都是错，他点到的一首《我们不一样》。嗯，歌手是叫大壮啊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名字啊，一起来听这首大壮的《我们不一样》。

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，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守候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想要送给的人。那刚刚听到的这首遇见啊，是我们一位叫做小时候的这位听友啊，他点到的歌曲，他说要感恩遇见你。那么这个你呢，应该说的就是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吧，感恩我们的朋友，感恩我们的亲人，因为有你我们才有动力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夜空中最亮的星，也是我们的这位听众叫做你开心就好。他说啊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星星一样绽放自我，不要去羡慕别人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邓紫棋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 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记得 知道。